起的模样，一个转身却看见，让我心动的凝望，幻想翅膀风带我们去远方，或许有天在摇椅上会以为我们着想，爱情的建构句并不是说想你，相爱与想念没直接关系，天亮了恰见你，心伤了把你抱紧，感觉自己有个属于爱情的疑问句并不是个问题，谎言会把人伤得更彻底，深爱的人心底格外敏感和纤细，斤斤计较的是怕失去，害怕和彷徨，以为未来还在远方，原来早就在身旁，微笑希望，不怕幸福被延宕，只要把手牵在心上，就不会被遗忘，爱情的否定句是不爱你，一段感情有多少的风雨，走过多少风景，是天晴或是阴雨，期待伞下有一个你，爱情的肯定句并不是说爱你，爱得再紧你也会有缝隙，在对方的眼底看不见一点怀疑，偶尔流出幸福心意，其实我不管爱情到底有多少种剧情，我只坚持我所坚持的真理，我只认定我唯一认定的是你。是阴雨，期待伞下有一个你，爱情的肯定句并不是说爱你，爱得再亲你也会有缝隙，在对方的眼底看不见一点怀疑，偶尔流出幸福的记忆。

了多少岁月，祖祖辈辈留下我，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